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这个好久不见，表哥在庭上一露面，大家纷纷惊呼瘦了。 确实没那么油头粉面了， 真是这个表哥，也就是陕西省的这个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先生哈，被大家称之为表哥，是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名牌手表。最早呢，是因为在一起车祸哈，这个车祸当时后果非常的惨烈，有30多人死亡。在车祸的现场，这位杨局长，当时的杨局长手叉着腰，不知道怎么呢就露出了这个微笑的表情，结果这张照片被拍了以后放到网上之后，哎呀，这下不得了，你说这个笑一笑哈，本来没什么太大事，结果呢别人看他觉得这个笑的不严肃，就顺带查了一下手表，一查手表呢就查到家产，查到家产呢就上了法庭，上了法庭最后就判刑了。 对， 你说这一笑，这是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 是，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的判刑呢，他是判了14年，而且是有两罪并罚，一项罪呢叫做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那另外一项呢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6年，那两罪并罚呢决定是对他执行14年的有期徒刑。看看他是多少钱啊，中间涉及的金额，杨达才他受贿这边是25万元，同时呢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名下呢有1177.68万元， 这是他一共的跟他家人一起的财产， 他跟他家人一起财产，其中呢有504.5万元， 不能解释， 不能解释，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这个一个罪行。 然后现在呢他在庭审的最后陈述啊，他也讲了几句话，他说呀，我自己工作几十年，最后跌入犯罪深渊，给党和政府家庭造成伤害， 是 自己追悔莫及，自己确实犯了罪，愿认罪伏法。听这个说法呢应该是不会上诉吧，就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没错， 现在也不知道他是 他有上诉的机会和权利。当然从最后陈词来看有点像刘志军的这个最后的陈词，感觉就是认罪，我不上诉。哈森， 我看过那个判刑的发出来的那个图片，那个彪哥好像还在笑， 是表哥， 表哥， 彪哥的话感觉好像多了一点杀气， 不是环保的那个 彪 哥， 彪哥 对对对， 不是彪哥， 表哥，他好像还在笑。所以呢，我看过一些分析，就是说其实是他生理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他生理结构的问题， 听得很，其实就 是了意思， 其实就是 他的面好像 有人天生长了一张 笑 脸，笑 脸 你真的没有办法，这个东西，但是我不是说他这个贪污有理啊，我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挺偶然的，人家刚好就长了一张笑脸。这个笑脸，其实说到天生长笑脸这件事情，香港人很熟悉一个人，就是这个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对，这个亚基诺， 他一提他， 对， 我每次提到他，我都特别的激动。 哎，你看阿基诺三世也是属于这个，要有看相的话，我估计小的时候就该给他指出来，说你这个人长相有大富大贵，但是这张脸相呢，在大富大贵之余会惹点麻烦。 怎么样的领导就怎么样的政府，这个。亚基诺算是在当时候这个菲律宾人质事件就笑出来，就说当时候那个事件就是所有的香港人就在愤怒，然后呢早前那个台湾的渔民给枪杀了的时候，他的代表也是 在笑，菲律宾的总统府的发言人， 对， 当时一位女性的发言人也是被抓到那么几个瞬间哈，有点嘴角上扬， 对， 有一些微笑， 好像在说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些分析文章就是说，其实菲律宾这个国家的这个民族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它一直以来都依附在这个美国的旁边，就是常常去哈拉美国，就是去擦鞋，就是擦海了，就是好像常常有一个笑容，就是美国大哥你讲我怎么样做才可以讨你欢心，所以常常的笑念，所以呢 现在就是这个文化。 哦，是啊，这个哈森觉得是因为经常给美国擦鞋才笑，但是更有研究表明啊，这文化方面的研究就是说，这个菲律宾人啊，这个不管是对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哈，就是人家天生爱笑。就是他也有这个外国人就发现说，菲律宾人经常这个 smile for no reason， 就是无缘无故的笑 傻笑， 这也不是说 傻 笑，你放在正常的场合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种亲切友好的， 这是一个乐观的民族， 这是一个乐观的民族。我这个得说哈，这个如果从这个生活幸福指数来说的话，菲律宾的生活自我感觉哈，它客观的条件不一定非常的好。你看这个有很多菲律宾的这个女士们要到香港来做家庭佣工来打工啦，来支援这个家庭，但她这个生活自我感觉非常的好，幸福感幸福指数绝对是不低的。 倒是你说官员啊，我觉得官员他是一种专业，就是如果你把他当成专业的话，你明知道或者你已经因为你的表情付出代价，你就得有意识的去改。你看阿基诺三世在外交上引起这么多麻烦，后来也说我们的总统他就是长得一副天生的笑面虎，但是你看惹起这么多的风波其实可以避免的，如果你自己意识到这个东西可能是为我的国家或者为我的个人声誉是带来负面效应的话，你得有意识去改正它。你说表情， 那你这么说的话，表哥没有吸取教训， 表哥没有吸取什么教训， 就不能再笑。你看他在法庭上接受这个宣判结果的时候，他还是这个表情， 他没笑啊。表哥， 你这样的话，要是法院有机会的，说不定多判他两年。 所以我说的是他身体结构的问题。什么人给人判刑的话，你肯定不会笑的。 也是，除非 当时候哪个店肯定不是笑。但是 表哥这个例子在哪儿办？大家小心哈。你说表哥如果他不笑，他如果不是说我要是哭呢？ 你哭了你就原谅他了吗？ 哭等会儿再说哭的问题，先解决笑的问题。这个笑呢，他就笑得不合时宜，你是因为笑把表给带出来了吗？你要是不是那张， 他其实不笑他也带着表， 但是后来就发现进入网友的法眼，你说你这怎么什么时候笑不行，你非得那个时候笑，就踩了公众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视线的心理的愤怒的尾巴。你触了大家的一个怒火之后呢，你基本上就以这样一个形式终结自己的政治生命，其实很偶然。 对， 所以有人说这个表哥真的是很倒霉， 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倒霉，跟别的可能比他贪的更多的人相比，很多网友哈在说这个贪污这个查明的这个金额25万，拜托，这个大概帕萨特一辆这个高标的这个帕萨特的这个标准。 但问题是你不可以说他倒霉啊，如果他没有贪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他 这 个事实哈，事实至少也认定了25万，还有500多万的这个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然后我相信其实他虽然说没有办法证实他是有一个贪污啊，或者说受贿或者挪用的话，但肯定这笔钱也不是太干净。但是有的人就是说，你这个跟很多其他人比起来，你这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靠 不是一个巨贪， 也不是一个巨贪，咱们也不是靠这个正规手段或者说所谓的制度化的反腐来 歪打正着了， 歪打正着，真的是歪打正着。所以在表哥的事情出了之后呢，我看到有一份就是各地的地方电视台哈给的一个指令，就是说你在报道本地的领导这个公开活动的时候，摄像大哥有这么几点，包括电视编导有这么几点要求。第一，手表不要拍。第二，领导笑呵呵的场面千万不要拍。第三，不要拍有人给领导撑伞啊。然后这个 严谨也不要拍，严谨也不要拍， 卷裤腿之类的就得拍。 卷裤腿的话可以拍一下， 自己打伞得拍。 没错，这个如果说给别人端茶送水哈，这个表现出来 服务人情的， 这 可以拍了。 这种要拍啊，但是有的特别就是现在比较敏感的手表是非常的这个注意。其实大家仔细研究新闻联播的话，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干部就觉得这个手上觉得有点奇怪，就有手上有一条白印子，就明显是平时戴着手表的位置，为了知道今天可能自己会出到新闻联播上面，就特意把手表摘下来。 这是庐山那个县委书记那个范书记， 这肯定不止一位，我跟你说现在大家心里都有 特意 是啊。所以当年两会上大家很明显一个观察嘛，记者们就纷纷盯着各位代表的手来看，发现呢确实比往年代表的人少很多。所以你觉得歪打正着哈，有人就觉得他真是倒大霉。但是我看今天有官方的人民党人民网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网，他们立马有一篇评论，标题叫做表哥走上被告席并非 一笑惹的祸。 哈， 他们呢就认为啊，这个表哥他不是一个个案，他是代表了一波人。这波人呢，人家给你总结，他说他有两个特点。首先呢是言语嚣张，表哥咱其实没怎么听他讲话，是后来爆出事儿之后呢，接受微访谈，我记得。 哎，表哥， 访谈 这么一说，其实他事后还救过火，对不对？他接受访谈，相当于强调说自己很多块表是跟儿子什么 对对对 共用的。 对，他说我自己的财产可能并不多，但是我老婆呀、我的孩子呀什么的就加起来。 我当时还对这个人有一个挺实在的一个印象， 挺实在的。好，这是他说言语嚣张，就表哥幸灾乐祸的这一项呢，让人确实印象深刻。但是类似干。干部有一些雷言雷语，他说这个确实不是个例。你看这总结，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宣传干部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到底是问一个记者，你到底是站在党的这一边，还是站在人这个普通老百姓那一边？好，这句话。 好，接着呢说他行为高调。你看表哥的事件发生之后呢，网友就笑他全身都是宝啊。哎，当时不记得吗？就除了盯着你的手指手 眼睛， 就看你的眼睛， 对对对， 看有没有戴眼镜， 眼镜啊， 眼镜。 他说跟那些什么房叔房姐之流相比呢，表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就说明 房叔房姐人家不差这么一个眼睛。 所以你会看到总结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哎，他们 结论是性格决定命运。他说一个人表现嚣张高调的人必然在性格上有缺失，从表哥展现出来的冷漠啊，我们就可以推断他从政的目的和态度。这样自私， 我怎么这篇评论给我的一个味道感觉好像是建议这个广大领导干部在当官之前去看看首相之类的， 看看 面相。 其实他们出门口之前，他们可以放一个比较破速的一些眼镜跟这个手表， 上班专用表， 之前就 上班专用眼镜， 对 对 对, 对， 然后上班专用自行车。 对对对， 这个 现在那个社会那么敏感的时候，你肯定要注意一下。 哎，这个哈森，这是一个建议哈， 这真是得跟明星学，公共人物、公众人物应该悠着点 啊。好，三立化新闻，咱们今天来关心一下表哥，他就怎么就是轮到他了？好，这个表哥是被判了14年的有期徒刑。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夏森。 在表哥这个因为一张露嘴笑的照片，露牙笑哈，应该是露牙笑的照片，引发了牢狱之灾。当然，这当中是一个前后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哈。大家就在想，其实这个官员平时的一个表情哈，一个动作，都会成为其实公众对他的印象，乃至影响到对他的廉洁或者对他能力的这么一个评判。在台湾哈，这两天有这么一个事儿，基隆这个公路上面有一块大石头，说是特别大。这个石头呢放在公路上面很危险，就大家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那这个台湾的网友呢就是假想了一下各个知名的台湾政治人物，如果让他们处理这块石头的话，各自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哈。马英九会说，这颗石头我管定了，但我不能当一个强人总统硬是搬开它。吴敦义说，不要担心嘛，人都会转弯，石头滚下来也会自己转弯的。好，这是马英九和吴敦义。这个马英九是经常强调说我要管哈，但是我要听别人的意见。吴敦义呢，就是之前有一个说这个海豚自己会躲开，自己会绕弯的这个言论，让台湾人非常有印象。好，那因为是这个我也采访过这个国民党的发言人年轻小哥说，非常的明显，这是民进党时代留下的烂摊子。好，学国民党的招数，什么事都往民进党上身上推。好，还再换一个邱毅哈，邱毅大家也可以估摸着基本上的这个路数。如果不是陈水扁当年忙着贪污，没去处理这颗石头，我们早就国泰民安了。这是陈水扁。最后一个大家也比较熟悉的有话哥张有话说，这颗石头为什么在这里，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 哪三个？ 当事人知道，我知道，还有一个人不能告诉你。这是有话哥的标准的思路。所以说大家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些语录啊，就是公众对于政治人物的一个印象。 对， 因为他经常有这么一套说话的模式，经常有这么一个套路，久而久之呢，哎，就变成一个 一张脸谱，你就会往他身上、 大家就觉得政治人物都是出口术啊，大家有自己一个逻辑然后呢反正最后就是不干事儿，只是顾及表面那一套。 对， 你说到马英九，想起来就是在2009年、台湾不是八八水灾吗，当时在台南、就是受灾非常严重，然后老百姓是希望看到呢最高领导人应该是苦民所苦，尤其是遇到大灾的时候呢，最高领导人应该是跟老百姓们在一起， 起码有一张担忧的脸， 没错， 对对， 起码有一张担忧脸，而且说几句好听的话、你也不用讲太多、也不用做太多，至少第一时间赶到那儿、跟大家安慰两句，我们的心安了、起码让大家燃起这个所谓的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啊。当时马英九呢，他就去真的是到前线了，然后有一个年轻人，他看到马英九之后就崩溃大哭，然后说我们全家都把票投给你啊，为什么我们变得要见你变得这么难。然后马英九你知道他怎么回吗，他说我不知道你要见我，这不是见到了吗， 这是一个让人很 然后你就噎住，你怎么会有这么不懂事的领导呢，这怎么说话的然后他又看到在这个土石流啊，台湾叫土石流、土石流，咱们这儿听说的是泥石流， 泥石流，对， 然后就被土石埋的孩子，结果孩子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呢，他对人家说：“哇，你可以闭气2分钟哎，真是很不简单呢、 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奇怪、 很不是时候啊。 这个马英九一向是以奇怪的幽默感著称，好，所以经常说一些很无厘头的话出来。那其实这样的话，在香港，我想到一个人，有一个人经常说这样的话，唐英年。对，唐英年也经常以这个号称京剧王，号称哎这个妈妈也是 YouTube 上面有十几分钟的唐英年语录、 这个不是妈妈也是女人，不是他说的，妈妈也是女人是黎明说的那唐英年也是一个香港的京剧王，所以经常报京剧的人啊，你这个京剧报的多了以后，大家就会对于你的这个不说智力哈、是对于你的能力产生一点怀疑。但是呢，你说马英九的能力很差吗？我觉得恐怕不一定哈。但是在说话或者说他刚好被曝光的这么一个时机，非常的奇怪。你就跟这个拍照是一样的，你正好有一个每个人每天很多种表情，有的时候很奇怪的这种怪象，你就刚好被拍到了。你说这种被拍到了是谁的责任？是马英九自己的责任，还是他手下人的责任？ 这是应该是手下呢，因为他跟一些传媒打交道的时候应该会问一问，因为我之前好像看过有一些摄影师他们拍过马英九在开会的时候 打瞌睡哈， 对， 所以不是他自己责任也不是手下责任，是媒体的责任， 媒体太坏 媒体他拍 媒体太坏，纯粹纯粹对着干， 还没有一个过滤的机制、你看咱们这儿，你刚才讲了有些指示吧，拍了你不让发，大家也不知道你说领导人有多蠢或者多么不懂事儿。这个事儿反映什么吧，就反映挺你看起来是一个挺外在的哈，语言或者姿势表情都是外在的，觉得这些你要是找个公关专家帮你培训培训你是可以改变的， 对对。 但是关键是看你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表情，你公关专家你不可能跟着身边什么时间给你马上给你立刻的指导嘛，这反映他的一个反映他的什么情商，你知道吗？之前马英九去这个所谓的贺宜专案前不久嘛，在美洲，他不是讲了吗，他说国与国之间啊，其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交往，可是你看民众跟官员之间交往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嘛，就是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你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 反映在各个层面，就是你把人的关系处理好，按照他的逻辑啊，那你不是应该也可以把所谓的外交关系 什么叫政通人和，这个人和应该其实在政通前面的，对不对？你先得让大家对你有一个好印象，或者至少不能够让大家讨厌你这个人，你才能够做得了事。 谈完这个台湾呢，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们香港的特区政府的两原因，其实我最近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呢我们的特首呢常常给人骂，就是不同的话题都在骂他，他又跑出来回应，你们也观察到什么问题他也会跑出来讲一两句， 但是口才是一流的， 他口才是一流，但是我在观察他的表情，他早前的一些表现呢，就是给人家骂或者是给传媒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的回应的时候，他的念是拉长的，就是黑，有点黑， 就有点 黑的一点念。对，但是最近呢，他换了一个方法，我不晓得是不是他的那个助手啊，或者是他 assistant 提醒他 ，他怎么做？ 就是传媒问他的时候，在责问他的时候，他第一个表情是笑。 他笑呢，我 不管问你什么问题先笑一笑， 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可能他当时候是有点压力，或者是他觉得笑可以放送当时候的那个气氛。但最近呢，梁振英出来说话的时候，他大部分的表情都是微笑，然后才回应那个问题的。 假设以一个市民的身份来看哈，你觉得这样会比之前 有两个效果 啊？什么效果？ 有两个效果，效果一就是啊，我们的这个特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很成熟了， 就是、面对那个压力的时候， 临危不惧， 对， 照样笑得出来， 这是其中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反应是反政府的那一群人，就是说他。黑皮修理嘛， 嬉皮笑脸不严肃， 很不认真的去处理市民的问题， 或者有人说他 骂得更凶， 或者有人说他脸皮太厚。 对，所以呢，就是领导人或者是官都是给人家关注的， 笑也不是， 不 笑也不 笑也不行、 啊，这个真的是很难。 真是曾毅权那句话，咱们只能是这些如浮云，你随便什么人怎么评价我，我自岿然不动啊。这可能是官员的一个处理方式。 你别说哈，这个问题我有这个观察过，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个中间所谓调和之。这个真的有的时候体现一个官员他特别是领导人这个级别他底下这个团队的水平，真的是有公关专家会跟你复盘的，比如说这个你是特首，我特首来，我们看一下今天五分钟的这个记者发布会的片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秒的时候你嘴角不可以笑，或者说你这个表情，这个久而久之啊真的可以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华人的这个标准讲究这个领导人要有威严嘛，对不对？威严，同时呢你又是一个现代政治的一个要求，你又不能够太威严，你又不能够冷漠，所以说呢比较好的表情呢，其实啊我的一种感觉叫做似笑非笑，就是你这个不能够脸拉下来，但是呢又不能够露出牙齿来，你这个眼角呢其实稍微得有些往上调，这个感觉真的大家得自己去体会一下。 好，下次梁振英找你去培训。你还 别说， 不 说人哈，这个跟每个人的本身的这个面相，这个面部肌肉的结构，眼角啊，眼睛的大小什么的也有点关系。 有关系。 还真是，我记得。 比如说有的人眼睛小的话哈，你这个就是容易怎么样就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尖 。 有点。这不是我说 的。你在笑我吗？ 没有没有。这前几次、也不是前几次了，就是七一还有这个财政预算案发布的时候，咱们去采访过这个政府总部，开一些记者招待会，你确实看到香港的官员走出来，你先别说他说的内容怎么样，他确实在气势上让你觉得这是挺专业的，先一本那个预算的那个册子，或者刚刚发布的市政报告，先亮出来，然后各种媒体就是非常 配合，拍照 左边转右边转、 他会有这个给你们拍照的意识、 所以呢这保证什么呢，保证第二天你出现在媒体上至少没有一张照片背后是薄熙来看到这个仰头、或者那个怒目而视对着对方，就这样的表情是很少能抓到的、就基本上他在那可控的10分钟之内是让自己表情尽量的完美、所以保证第二天的媒体发布 这一点哈 是他希望的样子， 应该跟香港的艺人学、你看这个艺人这个上来都还先中间的拍一下，左边的拍一下，右边的拍一下、然后跟这位大哥握个手， 拥 个抱，然后做个什么表情，给这个 logo 露出一下。 你看，你采访过18大那种或者两会啊，你看到内地的官员他做不到这些，包括甚至有一些很高级别领导人都不会在意非常小的动作，比如说看看周围的这个服务员倒水啊，然后再跟别人对视一下，就经常这种，尤其是外媒，他们非常非常善于 人家喜欢这个 捕捉这种小的细节，然后放大之后，当你真的是要哪一天落马或者出事了，你再把 就拿出来， 哇，太绝了！这很黑啊，我觉得这个， 我倒不觉得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官员特有的问题。你说这两天就是今天早上，法新社出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法新社修改了一张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照片。原因呢是奥朗德在法国这两天也是中小学开学嘛，就坐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面，黑板上写今天是开学日，然后坐在那边呢，这个奥朗德呢就是。刚好拍了张照片，有点特别古怪，他那个眼睛有点瞪得太大了，就好像在那边做鬼脸，不是，就是有点傻的一张照片， 太小让人尖，太大让人觉得傻。 然后呢，这个法新社发的图片呢，就这个技术也挺高明的，你看不出来修过，但是呢，修了以后就让它变得自然了一点。那有的人就批评你，就是说你这是。特意给这个法国的总统擦鞋，你这是有意的讨好人家、你这是不真实的一个照片。那法新社的这个辩护呢、是说我们不想故意的让人家出丑，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是在记者的拿捏之间，因为我这跟你说，你控制不了，你一天啊，一天24小时，你难免做出一个奇怪的表情，打个哈欠啊，打个喷嚏这样的表情，被人家拍到一张照片，这个是绝对避免不了的。 对， 但是人家怎么选哪张照片，这是人家的选择。 这考验什么呢？考验你跟媒体的关系。 哎，对，这个很重要。你关系好，人家可能就照顾 你。 你 要是得罪我了，或者是之前一直要约采访，你只不答应的话，指不定哪天他就黑你了。 但是我不能排除，就是有一些媒体是特意去守寻这些镜头的。 那当然也 对对对， 这是人家职责所在。 因为他当初这些奇怪的这个图片出来之后，他卖纸的时候就卖的比较多 啊。对，好的，这个三立化新闻今天关注了这个官员的表情哈。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这个报纸上最后照片，有的人就是上镜，有的人就是不上镜。那当然，不上镜的人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 整个容吗？ 不是整个 训练出来的， 你跟这个记者搞好关系以后，就少用两张你难看的照片，这个也是可以有的。好，三立化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继续。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陕西省安监局前局长杨达才，人称表哥，因为受贿25万元，财产来源不明500多万元，这个是被判处14年的有期徒刑。那在这之后，这个手表啊，又一次让大家想到说，中国现在这个反腐的动作是不是有的时候机会或者说运气的成分比较大。那最近呢，这个落马的官员级别呢也是不小，蒋洁敏国资委的这个 主任、 那大家觉得哎，好像这是体现了中央反腐的一个决心。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禁的去想，在比较小的这一些哈，可能名气知名度曝光度没有那么高的官员层级，他们的落马呢往往都是因为自己有这些所谓的疏忽。最早的南京市的这个某一个区的这个房管局的局长周九根，周九根就是因为照片里面漏了一盒香烟， 是啊， 再加上他的一块手表。哎，你看这个官员其实要做的安全其实不是很容易，你有的时候得考虑到特别多的事情。你考虑好了手表，你就考虑的香烟问题，香烟还有眼镜，眼镜之外呢还有皮鞋，皮鞋之后呢还有 皮带 衣服那这个还是你自己身上你可以控制到的，那你控制不到的老婆孩子，这个就控制不到了。 情人最主要的是情人前几天看一个 杂志，老婆可能还比较容易控制。 看一个杂志，好像是一读应该是做了一个大的专题，就分析什么呢，就是官员的倒掉和他的婚姻的关系。基本上反腐的，如果是从身边人来说哈，老婆她是会维护你的。除了像文强，他讲文强跟他妻子之间的之前也是互相指证，后来他妻子呢又反案，又说是全力的去维护他老公。但是一般的容易出事就是情人，情人是通常是冲在反腐第一线。之前雷正富 啊， 重庆的北碚区的这个区委书记，今天早上二审开庭，他一审的时候呢是判了13年，也是非常偶然的。你在网上流传了一个淫秽的视频，结果流传开之后发现后来越扯越大。那现在呢是二审，他一审判了13年之后他不服气，然后再上诉。所以大家都觉得哎，怎么中国式的反腐啊，基本上就是靠运气。你看惹起好像这个隔墙扔砖头，你砸到谁就是谁了。如果说没有这个视频爆出来，雷正富，我好像之前咱们做薄熙来的那个专辑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视频，就当年我们还找那个唱红歌的那个片段，我还隐约有看到他的影子，就出现在薄书记的身边，坐在底下大桌子上，就是好、就那种大呼喝彩。你看没两天真是风水轮流转，结果目前就上了被告席了，等待着这个面对的牢狱生涯。 这个隔墙扔砖头啊，这一方面呢是说确实有一点偶然的成分。你要经常会想，哎呀，雷正富他要是不被这个记者把这个视频贴到网上去，可能哎，说不定他现在可能还真的还做的他那个区委书记区长， 还升官了呢， 说不定还能够升官。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以前常有一句话说，你走在北京的街头啊，朝天上扔上一块砖头砸下来能够砸到一个处长这说明什么？说明北京的官多。那你现在要隔墙扔砖头能够随便砸到一个人，就随便就能砸到一个贪污犯，说明什么呢？说明贪污犯挺多。 网友说什么呢？不查个个都是清官，一查可能个个都逃不了有些许的问题。 所以这个你也说不上是他们运气不好，只能够说这个就是 逮着谁是 谁。 我觉得除了运气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多人贪。如果你不贪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些风险的，就是你贪就肯定有很多不小心的证据，对，给人在哪里的通脚，就是任何时候也会给人去举步的。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哎，倒是现在有人关心哈，你说看这样的官员的倒下，基本上他的一个轨迹都是通过网络嘛。所以之前我记得咱们讨论的那一阵子，都是对网络的反腐是呼声非常非常大。而且又看到最近中纪委他们这个网站也开通了嘛，大家又觉得哎，好像这个中央反腐的决心。 中纪委特别有一个功能，这个网站是可以允许你提交视频和音频 啊， 就是你要有图片啊。这个视频啊， 嗯， 都可以网上 提供网上举报。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说你网站开通的同时，你在微博上又似乎让人觉得风声是在收紧的，对于谣言的控制。你说如果我在微博上发布一些信息，但是我没有100%确认的，只是有一些线索的话，就非常容易不小心就踩着地雷了。大家在网络上这边反倒是现在的一个信心有所减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平衡啊，就往微博上给你控制一下，然后在正规的渠道上稍微给你打开一扇窗口，这算一个平衡吗？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对于网民来说，反腐可能是增加了一点难度。 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看法，就是如果有一个官方的途径去举报的话，你们认为是一个最正规的做法，最安全的做法吗？ 安全 官员的举官方的举报，你会在信心上可能会增强一点，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所谓背后那个制度。我是告了之后， 对， 之后有没有会不会像香港这样，就完全是对一个举报人的信息的非常严密的一个保护？ 对， 我会不会受到威胁？ 对。 我 有一个疑问， 就好像一个国营商店，这个好像你到私人的饭店跟到国营商店去吃饭的这个差别。你去国营的这个饭店吃饭呢，你通常也不会觉得他这个服务有太好，但是基本上呢，你会觉得有一个所谓的保证。那这个私营的这个小饭馆你去吃饭呢，有可能做得特别好，有可能的这个风险特别高。 而且现在反腐败有一个什么特点吧，如果是自上而下，容易让人引发关于这个斗争的一个联想。如果是自下而上，你会觉得是也是斗争，但基本上是内讧，然后内讧之后呢是出现一个大的矛盾，撕破脸皮。但是你说真正是大家骨子里有那种反腐败的一些常识，或者一些从小受到教育有那种下意识的一些反应嘛，我觉得不尽然。 哎，你看这个人民大学好像是之前呀，有一个设立了反腐的专业。这个反腐的专业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你看就好像这是一个检察官的一个技能，以后呢你要专门有能力去识别名表，名车，有名的眼镜，或者说能够很快的像上海的那位朋友一样能够找到别人的情妇，或者说能够然后取证能力很强， 是 这个以后呢就会成为一个去反贪局，我不知道收不收这样的实习生啊。但是我就说这以后对于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对于你这个搜集取证的这个专业要求会特别高。你看第一，网络你现在有一个谣言的监管吧，所以说你这个在上面取证的时候，你自己首先得有一点信心，得有一点这个含金量，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爆出去。第二呢，你也得有这个技术的条件，你还得了解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络传播的规律。之前有这个媒体去采访现在好像还是属于被拘留的这位记者，这个刘虎。 青快报的记者。 对对对，是之前实名举报的这个国家工商总局的一位官员。那举报他以后呢，他又连着又举报了上海司法系统的一位法官。那就有媒体去问他说，你这个怎么样选择你的自己的时间点呢？他就讲了一通他自己的这个对于微博传播规律、网络传播规律的认识。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说你在一个不正确或者说不合适的时间点抛出一单重要的证据来说，可能啊这个他可能受到一些传播规律的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薄熙来案审判的时候，全国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事儿的时候，你再去这里面你再去夹杂一单可能没有他那个级别那么高的一个贪腐的事件， 就是热点 就不容易被关注，然后最后可能有一个结果的可能性也比较的低。所以说你爆料者他 搜集取证之外，他还得知道我在什么时间合适把这件事情做。 哎，你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中国的反腐败基本上是视乎于舆论有多关注。 嗯，这也很重要。 如果网友不围观，网友不转发，网友不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你看，如果是真正正规渠道，它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你中纪委，你时不时的你就查出点人，但实际上民众又不是知道，但是你的这个反腐败的动作又确实是在进行，然后呢，在成果的时候告诉大家，经过什么什么样的查出，已经是有多少多少涉案人员， 给大家一个惊喜。 没错，这样的可能会起到的效果更好。所以网友就说，不是什么老虎苍蝇一起打，打老虎不是新闻，要是不养老虎了才是新闻。 这让我想到香港的这个联署哈，经常会有一些公告说今天拘捕了谁谁谁，这些公告呢，经常让大家有一些这个吃惊的感觉，就比如说，哎，之前没听说他有什么事儿，就联署包括他调查很多时候他秘密状态的信息 爆出来的， 然后突然一下都出来说我们已经落实证据，这谁谁谁有犯了这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对于联署，你觉得他有一种很厉害的感觉， 因为是因为联署呢，他在真的公报这个事情之前，他们肯定做了很多功夫，他们有七成到九成的一个把握才公布出来的， 对，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证据才将这个身份这些事件就爆出来，所以联署的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 哎，这个就是让人觉得哈，你反而是那些主动到联署去投诉的那些人最后不容易得到一个结果，联署经常在你不投诉的时候给你一个结果，这个是很有意思。 好，那今天的三地话新闻的第一部分我们就暂时说到这儿，接下来进入今天有话直说的环节。 有话直说，咱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一个财经方面的消息，人民币哈有这个调查就显示已经跻身世界十大货币的行列了。这个十大货币是怎么统计出来呢？它主要是算你这个流通量，那在这个世界范围的交易当中哈，人民币的这个使用量，因为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哈，世界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那经济体的这个迅速扩张，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越来越多人跟中国人做生意或者跟中国的企业做生意，那就必须要用到人民币。所以说作为一种货币呢，人民币的这个地位哈，实在是上涨的这个非常快。那在香港呢，大家经常关心的就是，哎，这个港币跟人民币挂钩，这个汇率是多少啊？比如说咱们发这个工资啊，发人民币的工资，我就关心，哎，这个月在这个工资之外，好，汇率又让我能够多赚了一碗面的还是两碗面的钱，这个很重要。对，那在香港呢，特别是有一个经常两地来往的问题嘛，你如果说港币哎贬值了，我平白无故的，我这感觉这个去北上消费钱就少了呀， 买的， 所以说一直也有这样的这个声音哈，就是觉得这个港币跟人民币是不是应该挂钩，因为现在的这个香港的经济实践金管局其实是已经实行了30年这个港币呢是跟美元挂钩的，一直是稳定在是一美元兑7.8港币的这么一个汇率，也然后呢造成一个效果，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那么港币对人民币也就贬值了哈。这个因此呢，这个大家觉得港币应不应该跟人民币考虑一下挂一下钩，你的意见是什么？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了，一直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我们来听首歌，打起电话来吧。 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call in 的热线呢，是说到啊，这个人民币呢，在国际清算银行这个最新的一个外汇成交额报告当中啊，是跃居到第9位。于是呢，今天说人民币哎跻身成为了国际的十大货币，就想问问大家说，哎，在香港我们的 Uradio 哈，我们就想联合说这个港币啊，一直以前是跟这个美元挂钩的，那大家觉得是否港币可以趁着这样一个时机考虑挂钩人民币呢？其实今天我们之前跟很多同事就聊起这个话题，我们很多 多这个辩论哈，就说到底这个港币挂钩人民币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我就听到有这个来自像内地的我的一些内地朋友，他们就说呢，哎呀，对他们来说是不好啊，因为如果这个港币挂钩人民币之后呢，这个港币可能就会升值，那下次拿人民币来香港消费，折扣就没那么多了。 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发工资人民币啊，到时候换算起来也会有一些影响。 对，不过也有些香港人就说，哎，你看现在美元那么低，港币那么便宜，赶紧让港币升点值吧。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来谈谈，到底对于我们大家这个老百姓来说哈，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态度？那内地朋友也拨打这个4001200900， 向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以及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了，马上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来电。 好，是我们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吴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湖北。 您怎么看啊？说您觉得港币是否应该挂钩这个人民币呢？ 我更多的是从香港的角度来看，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原先港币一直是挂钩美元的嘛，然后因为这种跟美元的挂钩导致其实香港的货币政策一直是不够独立的，然后这个就因为前两年的经济危机，然后就发生了，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第一个是因为美元不断的美联储不断的推出 QE 政策 QE 1 2 3，然后就是导致香港就是低利率跟高通胀一直是并存的， 是 再加上中国大陆跟香港两地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大，然后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导致香港的通胀率也是一直在加剧， 是 然后这个是目前我觉得香港一个很就被夹击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我觉得， 所以您觉得说港币在对于香港人来说挂钩人民币是好过现在挂钩美元的？ 没有，其实没有，我是觉得说现在就是说应该要参考像类似新加坡，它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而不是只挂钩某一种货币。然后由于美元的地位下降跟人民币的地位的上升，我们可以把人民币做一个权重放到这样子的一篮子货币里面。 好， 但是由于香港的它一个是自由经济的为著称的，所以它应该把这个一篮子更加透明化，因为新加坡的问题是它是不够透明化的，所以我是支持现在目前来讲是把人民币作为一项指标纳入到那个货币政策里面。 好，明白吴先生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个港币啊，其实可以考虑从这个美元挂钩当中分开来，但是呢，也不一定单单只挂钩人民币哈，可以挂钩这个一篮子货币或者人民币的一个这个参考值。 好， 谢谢， 非常谢谢胡先生啊，因为时间有限哈，非常专业的一个点评，谢谢您。 希望您下次多打给我们打电话。下一位是这个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下一位是不好意思，是叶先生哈，应该是叶先生，您好。 是，我姓丛。 啊，丛先生，我又把您姓说错了。非常抱歉，丛先生。啊，您作为这个香港的这个在香港生活的一位哈，您觉得这个港币是否应该挂钩人民币呢？ 早就应该挂钩了。 怎么说呢？ 因为以前它跟美元挂钩那个时候是美国经济好，美元稳定，而且是97之前好多年就跟美元挂钩了，那经过时空转移之后，那美元一直在印钞票，结果我们香港人那个荷包皮包都缩水了，港币就变成变相贬值了，就跟着它贬值了，结果对我们生活来讲的话负担不但是比较重，而且是也变成说不值钱了。 对， 那人民币今天国际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且它的币值非常稳，那我觉得身为香港政府呢，应该赶快去跟人民币挂钩。这一点呢，我相信香港呢600多万的市民呢，每一个人都双手赞成。 对，因为我们这个钱包里的钱可能瞬间就会这个有一个这个生长，对吧？ 是啊，跟着人民币的话，你不觉得说会比较增值吗？不管是出国旅游也好，或者是你在香港消费也好， 对啊，北上深圳我们都方便一些呢。 是的，那美元一直在 QE1 QE2 QE3， 结果我们港币就跟着无端端的池鱼之殃，就跟着受罪了。 好，谢谢这个丛先生哈，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因为我们跟您一样也生活在香港，也是用着港币。好，下一位看看这个内地的听众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哈。好，下一位是这个 孙先生 您好。孙先生好，导播我们看这个，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好，孙先生，您这个怎么来看？说您觉得港币应该跟人民币挂钩吗？ 我觉得这个挂钩不挂钩的，应该我想表明个一个态度哈，我觉得现在还不成熟。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其实从刚才这个咱们香港同胞说到的，就是说这个港币因为美元的原因啊一下贬值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呢，我想还有很多香港的同胞一直在增值一些人民币的储备，就是做两手准备。因为这个香港本身它一个地理位置，包括它的历史的一个定位，给它就是一个作为一个自由港这么一个桥梁作用。 嗯， 而且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港币贬不贬值的问题，那它在国际当中，包括中国大陆和国际市场的扮演的角色当中，它是一个非常一个有这说不这不是一个特别捋得清的一个关系。 哦， 那么这样的话，从两个政策来讲，因为从整未来的一个国际发展来讲的话呢，肯定是美元这个港币它不单纯是从一个贬值的问题来看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作为老百姓来讲怎么办呢？说一方面说美元不稳定如何如何，但其实我觉得很多老百姓都已经在持有人民币的储备了，比如说他买国债或者说就定期的存款等等等等。那这样的方面呢，就是说对于他来讲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啊。那么现在都很放开了嘛，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想还是要看一些未来的一个整个的国际经济的发展情况来判定啊。 明白孙先生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港币跟美元挂钩呢，保证这个港币自由流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香港自由港的一个核心。那孙先生，您觉得您作为这个内地的朋友哈，如果您来香港旅游的话，您看如果这个港币跟人民币挂钩之后这个升值，您对您来说是一件坏事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就还是两手准备，因为毕竟港币呢曾经在一个阶段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曾经呢是把香港呢起死回生了，包括未来阶段美元目前的现状，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下坡路的，我觉得美元它肯定会在持久的一个阶段还会有反弹的， 好的， 而且呢会根据美国的现在政策来判定， 好，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未来有些变化的。 嗯， 行， 谢谢沈阳的孙先生，谢谢你，时间有限哈，非常感谢， 非常的专业，我们的听众中。最后我想听听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位这个好朋友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啊！今天您怎么来看说，经济方面的这个议题哈，人民币这个跻身国际十大货币了，您觉得港币是否应该转向挂钩人民币呢？您的高见？ 我觉得先讲个笑话。 嗯，什么？ 十几年前你要去深圳的歌厅， 嗯， 你要给人小姐200港币，特有面子的。 是。 现在呢，人家都不爱要多， 人家要人民币。 对，完了呢，我觉得呢，现在确实没必要挂钩人民币了。 没必要， 他已经失去这机会了。 嗯， 因为人民币的再升值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了，而且美国经济也有起色了，而且美国还要 QE 要退出，所以在这时候我觉得香港要慎重，尤其中国倒面临很大的地方债啊，周边的这个不安全战争啊，所以很有威胁，所以从一国两制考虑的话，我觉得现在没必要再跟人民币挂钩了，还是暂时和美元挂钩吧。 嗯， 但是香港立场说的 好，谢谢赵先生。好，明白他的意思。 嗯， 他虽然说啊，现在你看港币跟美元挂钩之后吧，这个港币贬值呢，确实让很多，比如说，你说这个现在在香港消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收人民币啊，某些的店铺好，就是因为人民币这个比港币的这个是由以前的低到现在的高。但是呢，赵先生觉得说，现在其实为了实现这个一国两制，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赵先生还是觉得说港币应该是要继续挂钩。 确实，这是一个另外的视角。其实几年前有专家就讲过，如果港币要跟人民币挂钩的话，要满足几个条件，可以从它的这个自由兑换呢，还有这个流通量，以及跟这个内地经济的相关性来说，如果说香港和内地的相关性已经超过跟美国的经济相关性，那么满足这几大条件 才有可能。要我说啊，等挂钩了直接就用人民币吧。你说这么一个国家用那么多人货币，对吧，还用这么多电话不同号码，对我们这些在香港生活的内人很不方便。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再会。